我想最大的不同呢，反而呢我会觉得这样，因为呢总不是只一家人，即不是一家一个餐厅做的总，月饼都不会只一间即饼店做的饼，咁但是即各施各法呢，有各种的味道啦。咁反而呢我觉得呢是而家的即的食物呢，无论是总啊月饼啊咁都好啦，同以前嚟讲呢，咁以前呢就讲跟规矩嘅，跟传统嘅。而家呢就各施各法，咩方法都有。 啊，所以就係唔同咗。係 啦，消失咗嘅咧，其實屋企嘅味道。係 啊，同即係同埋原來啊，即係個 original 唔同咗。 係啦，同 original 唔同咗啦。而家係一種即係商業化嘅整體嘅商業化啦。即係 不但只係當然啦，你係商業化啦，但係咧你從另一個角度睇咧，即係咁講，你而家揸住一隻粽，而家所謂嗰啲富貴粽啊嚇，哇！裏邊咧，你以為食緊佛跳牆啊？是不是 是。 你看看那隻粽的时候，你数一数的东西，其实呢哇你还有没有位置摆迷啊，你明白 吗？这样讲，其实现在的佛跳墙粽呢我又认同过有些东西。其实当我吃的时候啊都不错啊，有这么多东西呢但我嫌它沾了些东西的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以前呢我家整的粽呢，佢真係啲果蒸粽，即係我哋好多種唔同嘅種嘅，我媽媽好多種，即係種有好多種嘅喺我屋企。OK， 由最細，即係我哋最細條嘅咧，叫做紅豆仔。 嗯， 紅豆仔咧就專俾我哋細佬哥食嘅，因為紅豆甜啊。 係啊， 咁入邊咧佢將紅豆同米係撈埋一齊，咁就去蒸嘅啫。咁咧就後來咧就有個進步版，就放。放半個或者四分一個鹹蛋黃落去，但係細個嗰時候冇鹹蛋黃嘅，一少少肥豬肉，咁咧啲紅豆仔，紅豆仔落去咧，咁跟住咧就係細條啲嘅果蒸粽，咁咧，但係嗰啲係淨係蛋黃、綠豆同埋糯米，細細啲嘅，細條啲嘅， 一直都係咁嘅，咁即係呢幾樣嘢嘅咋？ 唔係噶，仲有噶，咁我哋有花生粽，花生粽咧，咁媽媽咧就係用啲花生咧，佢即係個整成花生蓉咧，入邊有條即係豬肉心。肥豬肉心咁又包住佢咧，呢個係我最中意食嘅。我細個最中意食咧，其實係花生粽。OK， 咁咧最去到咧最大型噶啦，主角咧就係個果蒸粽。即係我媽媽個果蒸粽係大，唔係蘆兜粽嚟嘅嚇。蘆兜粽好大條啦， 係啊。 但係我哋唔係，即係我哋元朗鄉下唔係蘆兜粽嚟嘅。係咁咧就果蒸粽，都係用即係嗰啲粽葉，即係嗰啲好似蘆葦咁嘅葉啦，係啦，咁去包啦。咁然後咧佢即係。個媽媽個即係嗰個果蒸粽大嘅程度咧，係可以放兩個鹹蛋黃嘅。咁你可以想像啦，即係一鹹蛋黃與鹹蛋黃之間一定有距離啊嘛。咁距離入邊咧，咁佢會有唔同嘅醃過嘅豬肉啊、肥豬肉啊、綠豆啊、糯米啊、栗子啊、蝦米啊咁，即係好多嘢嘅係。 係啊。 咁所以咧，調翻轉頭，而家咧，當好多人覺得哇好誇張喎、啊，即係好似即係佛跳牆咁樣嘅時候咧。同我屋企以前嚟嗰、那個即係最大型嗰主角個種嚟比咧，我覺得佢咧係力有不逮嘅都。 因為你如果一個種咧，如果你偏離咗米 係， 同埋係豆啊 嗱咁樣講係啦，佢哋偏離咗，但我媽媽都冇偏離嘅，始終主角咧 都係唔同 糯米同埋綠豆 係啊， 係啦，其他嘢可以好多，所以要搭好大條。但糯米和綠豆的追求的講究呢是不能夠即不能夠降級的。我們很早呢譬如五月即農曆五月初五即端午節啦，起碼十日之前呢已經整好了種是蒸的了已經開始。但是我想我們在農曆三月到三月尾到我們就要揀米的。一細佬哥放學回來呢一路看著本書就一路揀米的。一路念口簧就一路揀。 其實米是很重要 的。你有冇試過呢個揀米嘅程序啊？ 啊，其實細個試過㗎， 即係一兜嘅糯米，你買翻嚟嘅糯米咧，其實唔係完全糯米嚟嘅，梗有啲即係佢夾雜咗，唔係佢哋想嘅，但係夾雜咗。咁你將啲粘米啊挑出嚟，係粘米挑出嚟咧，咁然後咧係純嘅糯米先去做。 你係甚至乎啲綠豆你都特別揀啦， 特別揀 有講究，因為你嗰啲綠豆要同。米是融合了 是 你才成为那种味道嘛 是、 啊。所以其实你说那个呢始终那个主角都是不离是米、绿豆、咸蛋黄 少少嘅豬肉， 仲、有 係 其實咧呢、這個係最重要嘅。如果喺我屋企嚟講，尤其大人，譬如我爺、我爸爸佢哋，即係有時去評核嗰年嘅種靚唔靚、好唔好食咧，揀水種。因為鹼水種咧，我哋自己做嘅鹼水，可能一年之前做嘅鹼水，即係做鹼水係有個特別嘅盛器嘅，即係啲瓦做嘅盛器咧，係放啲即係啲禾灰啊，即係禾秆灰，一定係禾秆灰。咁咧，然後咧就一路等佢滴嘅滴滴咁啊，滴啲鹼水出嚟做鹼水種，所以鹼水又要靚，啲米又要靚。 係 咁啊，即係如果鹼水同米唔夠靚嘅話，你個鹼水種就玩完噶啦。而家譬如算你去落雨食嘅鹼水種咧，咁入邊有嚿蓮蓉啊嗰啲咧，唔係嘅，我屋企係完全冇嘅。是純米嚟嘅，係純米咧，然後個即係個鹼水種係即係黃色啦，當然係鹼水係黃色啦。有個心咧係放乜嘢咧？ 係 放香雞，我哋叫做即係支香燒完之後咧，最後嗰橛即係剩翻嗰、那個即係染紅咗色嘅木嚟噶嘛，係好細枝嘅木，即係好似牙籤咁長牙籤咁 啊， 紅色咁就拎佢就放落去個種中間咧，當佢蒸完之後咧。佢嘅周圍咧就係滲咗紅色出嚟，就好靚嘅。切開佢咧，係中間紅，旁邊有黃色，然後嗰個紅咧唔係淨係一嚿紅色，一路滲透嘅。咁呢個係即係其實老人家啦，即係或者係長者咧，佢哋會特別 enjoy 食鹼水粽嘅。因為嗰種即係先甘後甜嗰種感覺啊，同埋咧亦都即係睇你即係嗰個有幾多心機去做好個鹼水啊，啲米點樣挑選啊，夠唔夠火候啊？咁咧，佢哋真係即係我爺我爸爸佢哋咧，就會係以嗰年嘅鹼水種做得好唔好，而評定嗰年嘅種好唔好嘅嚇。 我相信而家好少啦， 冇啦，冇人整啊！啲人整咧，見到有啲人整咧，係包到咧係歪歪斜斜噶啦，已經。咁即係是但揾啲嘢嚟整，即係根本同以前嘅種係兩個世界嚟噶啦，已經 係。啊，但係好奇怪喎、哦！我見到喺廣東一帶啦，佢哋好多整嗰啲種都幾靚喎。同埋包得好靚喎！ 我喺喺番禺啦，嗰陣時喺番禺咧就食播，即係佢哋啲蘆鬥種啦。咁啊，蘆鬥種其實唔係嗰度，唔知點解由蘆鬥種買咧，中山人拎過去番禺定點喺嗰度買啦。咁啊，總之咧佢係成即係講緊起碼12至16寸長嘅， 係啊， 咁好夠粗啦。咁然後咧即係佢又唔同我哋咧又高又低，即係我哋有個攬角形噶嘛，我哋即係呢邊嘅種。佢嗰度就唔係嘅，佢係圓形嘅啫，長長地嘅圓形，咁然後咧就做蘆鬥粽，但係變個味道好食嘅嚇。 佢係同埋做得好精緻嘅、因為我以前我有個助手，佢係恩平人啊，屋企做粽，佢送嗰啲粽俾我咧，哇，係包得好積出嚟咁啊，那個粽，係好靚噶， 係應該係咁嘅。以前咧，我睇我媽媽嘅包咧，佢一層一層嘅手勢咧，其實係。好講究嘅，咁最後咧啲葉咧，即係啲葉即係捲埋一齊嘅時候咧，啲紋路咧，佢哋話啦，係織出嚟咁咯。 係啊，係、啊。 即係佢，因為佢去到面，即係呢個好似個攬角嘅頂個位，個山仔個位度咧，佢即係咁樣係，其實係 weaving 嚟嘅嗰個係。 佢因為嗰個葉咧都係好講究啊，喺個山嗰度，嗰啲我唔記得叫咩名啦。翻嚟佢仲要有好多功夫要做，因為有刺嘅。佢削曬佢啊，然後咧就要浸啊，佢點樣？佢先至係包到，同埋佢一種特別嘅香味。 嗱，講開咧，其實即係種咧，唔同嘅地方嘅節日嘅種咧，你有冇食過其他省份嘅種咧？除咗即係我 都有嘅，上海嗰啲咯， 係啦，即係上海，即係香港嗰啲，即係南貨鋪都有得買。 係啊，係啊， 咁咧就好多人都中意食，我都中意食嘅。我覺得個味道 我都中意食嘅。 係啦，個味道好，但你相對嚟講咧，即係我哋廣東種嘅包法啲嘢咧。佢就即係佢哋簡約咗好多啦， 係啊係啊， 即係冇我哋咁複雜。 其實幾唔同嘅， 係內容又係冇咁複雜， 係 而佢包嗰個程序嗰、那個正正個葉個 pattern 咧都係唔一樣， 係啊， 好唔一樣。即係佢哋簡化好多嘅其實嚇、啊，但係個味道係好食嘅，都係好好食嘅都係嚇、啊，因為佢哋用火腿啊、金華火腿啊咁嗰啲嚇。 啊，我諗係，我覺得好過東南亞嗰啲種咯，即係以個內涵嚟講啊，個味道啊。 東南亞好多地方都有種嘅，印尼人嘅種係好出都好出名嘅印尼人嘅種，但佢亦都即係好多種類啦，又甜啊，又唔同嘅顏色啊，又唔同性，即係唔同嘅季節整唔同嘅嘢啊咁咯，佢哋會嚇種就係、是，但係我覺得即係而家種又好貴啦，第一。 是 啊，但是去到咁上下， 佢貴係因為嗰啲富貴種啫。 但去到咁上下咧，我哋都食唔到咁多，因為食糯米對好多人嚟講，譬如即係第一糯米難消化啦，一二咧就係、是、如果你係即係我哋到咁上下時候咧，緊有啲關節嘅 啲關節問題 嘅，係啦，咁咧個個都話誒、哎，即係萬事萬靈啊！你關節有事，一食糯米一定痛嘅。但我又唔係好覺得呢樣嘢，但我就係怕佢，因為我大腸曾經做過手術有事啦。咁咧即係消化嚟講，我都係每一步都好，每一日都好小心，千祈唔好食錯嘢，唔好令到佢消化唔到啊咁咧。咁變咗咧，我係糯米精嚟嘅，我好中意食糯米嘅，所有嘅糯米都食。即係細個嗰陣時咧，翻學咧係經過即係我哋即係。村至元朗之間有間酒樓啦，咁咧就我爺去完物神問咧，一定喺入邊咧就打等啊，成班神問友咧喺度飲茶食嘢咁咧，我一定係打個招呼咧，打包兩個糯米雞， 糯米雞啊， 係打包兩個糯米雞做 lunch 嘅，成日即係我好 enjoy， 好中意食糯米嘅，任何糯米嘅嘢咧，我見到咧我抵受唔到嗰個人 有，我自己都中意食， 係啊， 不過就有 quota 咯， 係啦，而家就係驚嗰個，我而家最驚其實只不過係。我的大腸做過手術咧，咁即係始終佢都係你知道剪過切過嘅嘢都係甩咳，都一定甩咳噶啦，一定係會咁，所以咪 你 能夠唔食 咗呢啲嘢都係有噶啦、啊，你食月餅都係啦，係咪？ 係、哎、連用嗰啲好犀利啊！你點樣即係點樣消化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嘅嚇。咁、啊、我哋月餅即係嗱，其實月餅咧以前就我哋就唔會整嘅，我哋買翻嚟嘅啫。即係買月餅翻嚟， 月餅多數都賣㗎啦。 係啦，月餅好少係自己，好少係自己整嘅。咁反而咧，即係我覺得，我最 miss 咧，其實有幾樣嘢啦，但係而家真係冇咗嘅。特餅啦，特餅即係呢個炒米餅啊。係。咁啊，即係我係中意炒米餅，除咗佢其實講心句論好食咧，有時即係佢唔當嗰啲。好鋪頭嘅出品嘅澳門嘅杏仁餅嘅，其實咁咧，但係咧就好多樣化，咁事實上亦都好多心機喺入邊。準備嘅時間好長，即係會即係我媽媽係會用啲桂花，即係去用桂花同埋啲糖咧去醃啲肥豬肉啦，嚇醃肥豬肉，咁然後咧就好早要做呢件事啦。啲糖咧煮糖啦，即係。煮糖是一个很大 的一个工程嚟嘅。煮完糖之后咧，同啲面粉捞埋一起咧，去做成啲粉团咧，亦都系好讲究。啲粉要整得好油好油好油，啲糖煮得好靓啊咁啦。花生又要烧到，即系炒到好香又整碎佢咁。即系我哋好多种炒米饼都好多种。 但系你有冇发觉嗰时咧，点解做咗咁多，可以做到咁多好食嘅嘢出嚟咧？就系话。全家總動員去做，你知道 嗎？唔止從全家總動員的其實咧，第一係以前冇得食，你唔做咧就冇零食噶，你屋企會係啦。咁我媽媽咧係一個都即係好叻，係做呢啲傳統嘅即係零食啊、餅啊、糖啊，即係我媽媽好叻嘅。咁咧，所以佢都中意做嘅。譬如佢即係佢因為佢中意佢有咁嘅手工藝，佢又中意做，咁所以佢咪有咯。咁我阿姨成日都話：，整完做乜鬼啫？即係整完之後，即係得你一個人食咩？咁即係我阿姨嗰邊就唔整嘅。咁所以，但我媽媽就好中意整，即係每個人性格。 以前嚟講咧，即係我屋企都係嘅，一樣嘅。 嗯， 但係喺佢哋嚟講係好緊要嘅呢啲。 嗯， 佢係會花好長嘅時間，通常係一兩個月前已經係做緊嗰樣嘢。 哦，當然係啦，好早之前要， 啊、 即係各種材料一路喺度準備。即係其實過冬之後，就過年之間就做嘅事情嚟噶嘛。 其實佢你見到佢哋係由年頭到年尾啊、嗯，都好唔得閒噶，因為你 為咗啲節日啊嘛。 係啊， 係啊，即係煮嘅，即係嗰餐飯又好重要。係 啊， 之前即係準備嘅拜神嘅又好重要，啲餅食，譬如炒米餅咁啊，先我講嘅炒米餅咧。我哋嗰陣時唔係話淨係全家總動員嘅，根本咧係要招埋咧，即係啲親戚嚟啦。譬如我姨婆喺灣仔嘅，咁咪召佢嚟啦，住一個禮拜啦。我大姨喺另外一條村嘅，咁佢會過嚟，可能住一個禮拜啊。咁又加埋姑姐啊，點姑姐近咧？原來有時即係佢有時要留嘢，有時要翻去啊咁啦。咁然後咧就另外一條村入邊嘅親戚啊，或者佢哋比較傾得埋嗰啲婦女啊，咁又嚟幫手。咁足足成件事成個星期嘅，咁咧仲要其中一個咧，仲要屋企其中一個人咧，仲要負責咧，譬如即係煮飯啊，大家食飯啊咁啦，煮飯啊，又要煲啲準備咧，就是、冬天嗰陣時咧就豬骨， 嗰啲叫做大芥菜，大芥菜豬骨湯，即係呢個係好，即係嗰段時間，因為佢話成日對住啲火啊，整緊啲餅咧就熱氣啊，所以咧就整呢個大芥菜豬骨湯咧，就等大家下火嘅，即係食即係揼餅嗰啲人。咁啊，因為冬天一啲成日都好，即係以前凍啊嘛，冬天咁啊，閂埋門喺入邊咧，咁個個都著到好舊衫，摟住啲披肩啊。咁然後咧就啲火又好， 我記得 咧， 通常 咧又好熱啊，好紅啊咁咯嚇。 每年係臨過年嗰幾個月啊， 係 都係做緊嘢嘅啦，係唔停 嘅。嗱好，我哋咧嚟到呢度咧，我哋就要放只歌先啦。咁翻轉頭咧，我哋11:00新聞之後咧，我哋翻嚟啊，繼續我哋今晚嘅題目《已然遠去節日的味道》。咁我哋嘉賓係司徒偉容。OK， 呢只歌咧係 Barbra Streisand 嘅《The Way We Were》，但係咧。佢唔係淨係自己唱，今次同 Lionel Rich 一齊唱嘅。

但是到本世纪中，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就估算这个比例可能会变成20:1。可惜的是，有些政客一是没有看清楚科学事实，一是对真相视而不见，竟然以这些寒冷天气作为否定全球暖化的借口。甚至乎德州州长和一众共和党议员竟然归咎风能发电是德州大停电的导火线，完全罔顾风能发电能够可靠地在其他更严寒的国度运作的事实。他们不择手段企图推翻总统拜登的气候新政，目的自然路人皆见。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都说可以考虑都将打疫苗的年龄门槛是下降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那个进度不会帮很多，因为18岁以下大概占人口 9% 到，其实目的性就是等青年人看到他们认知这个疫苗的作用是怎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四11点新闻之后，又翻翻嚟我哋广东广西，继续我哋今晚嘅题目《已然远去节日的味道》啊！咁我对面嘅嘉宾咧就继续系 William 啊，司徒伟荣。咁咧就同阿司徒一路讲开啲粽啊、月饼啊、 饼啊、 炒米饼啊、过年嘅饼啊，即系零食嘅嘢啦。咁而家我哋应该翻去咧，系讲翻即系唔同嘅节日咧，屋企煮嘅餸 系 吓。咁、即系你屋企啊，我哋一去，我哋去到过年啦。过年咧，佢最注重煮啲咩餸 啊？以前啦、以前过年其实系好传统嘅餸啦，差唔多全部都有晒噶啦。 即系边啲？ 鸡啊，鹅啊， 唔可以咁样讲嘅。鸡点样整？鹅点样整先？ 哦，你我哋嚟讲咧，仲即系鹅咧就系、是、以前我哋叫佢叫碌鹅啊， 碌鹅系啦。 吓、 碌鹅系辣佢辣佢啲鹅啊嘛， 系啦，出边就比较少做呢啲啦。 但系好乡下嘅碌鹅系，碌鹅系首先即系佢要劏一只鹅，洗干净，抹干，吊干，干干地。 唔系，佢仲有咧就系点样咧？ 系 嗰啲鹅系通常唔会系即刻买翻嚟嘅，会 养 一排先。 系啊，唔止养一排，以前我屋企食鹅咧，阿爷系会即系是很細隻的鵝仔已經買回來了，然後放在田上，放在田上吃草。 我們沒有田， 真的。那鵝呢，鵝是吃素的。 是 啊。家禽裡面呢，只是鵝吃素的。 是 啊。鴨都吃魚的嘛。 是啊。 雞都雜食的，其實，那就是鵝呢，是只是吃草，吃菜葉，它是不會吃雜的，一定是。那所以田那裡呢，它就很多東西吃了。即係啲田款嗰度咧，就會食草啦。咁有啲菜咧，即係啲菜有時你啲菜摘咗上嚟咧，咁好容易農夫咧就啲即係外邊啲比較殘啲就唔要咧。咁佢就即係見到我喺度抌俾佢，等佢哋食啦。咁樣然後咧，佢淨係要入邊靚嗰啲出去賣嘅啫嘛。咁所以我好多嘢食，咁係養到係個即係 好大隻㗎，養到 嚇 好大隻， 但係好大隻嘅，即係佢計到個時間咧。是他最大隻的時候就是某些季節咧食嘅鵝啦。咁就以前屋企我哋最中意咧就梅子鵝，我哋整嚇。 啊，我哋都有整嘅， 係 都有嘅。 好啦，繼續講你嘅碌鵝點樣整？ 碌鵝佢係通常佢係好嘥時間啊， 係 即係佢要慢慢 辣佢噶嘛， 係啦，一路淋啲油上去啊，一路 一路淋淋淋，即係我因為我嗰時好細個啦，我又唔好深刻印象，但係我印象之中咧係好嘥時間嘅， 因為 但係好香嘅。 佢首先點解佢香？香喺邊度嚟咧？係佢由山鑊嗰度揦佢嘅， 嚇， 唔係放油先嘅，因為本身我係好多油嘅。咁啊，即係佢啲鵝油好犀利嘅啲皮啊、皮下脂肪，所以咧你係唔需要俾油佢揦佢，俾個即係俾個白鑊，然後放佢落去咧，就一路點樣碌咧？佢即係佢碌嚟碌去，就冇俾一邊，即係冇俾佢誒， 冇窿啊， 係啦，冇等佢窿啊，係咁咧，成隻咁有頭啊，有頸啊，咁其實都即係你咁大隻鵝，你幾時先碌到佢熟㗎？係 啊， 咁你亦都你唔可以太過啲火，唔可以太過大，係 啊， 火太過大咧，要搶火。要用圓窿，所以一定要咧係慢慢碌佢咯，即係我喺個鑊度碌嚟碌佢，所以叫碌我啊。咁然後咧就一路碌到咁上下啦，咁又先至放汁啊，放汁液嘅嘢落去嘅。 同埋印象之中咧，嗰啲餸咧係擺好多日噶， 嗯， 即係啲雞 冇雪櫃嘅喎，仲係 冇㗎，即係啲雞咁樣啊，啲鹹雞啦，所以鄉下嗰啲鹹雞都幾出名嘅， 係 佢係。佢係醃曬嗰啲嘢咧，總之咧係我哋分出去嘅，即係屋企人多啊嘛，即係每一個就分啲俾人哋，咁啊變咗你做好多隻噶。 你開平嗰啲鹹雞， 係啊係啊。係 啦、啊，我記得咧，以前咧我哋條村咧，咁因為我哋有得好多即係內地走，即係四九年之後落出嚟香港啲啦，咁亦都有好多係租我哋村嗰啲地咧。是租我哋啲荔枝園啊，荔枝園以前冇用嘅，就係種荔枝，種完荔枝就冇用噶啦。啲即係啲山，即係通常荔枝係依住山勢嘅，喺啲山仔上面種嘅。 嚇！ 咁樣荔枝園咧，咁佢即係一級級咁啦，即係佢變咗佢耕種冇作用嘅，因為荔枝好勁噶嘛，啲葉啊冚住咧，即係你陽光去唔到，你種唔到咩靚嘢啦嘛。咁所以咧就後來租俾人咧就做農場，即係啲人喺內地嚟嗰啲咧，咁佢又有個地方居住啦，咁然後咧亦都會養埋雞啊，所以啲嘢咧，咁佢又即係咁，亦都即係有個家庭作業嘅嚇，咁啊，所以咧佢哋啲雞咧就會，佢哋 so often 咧，佢哋係會做鹹雞嘅， 係啊， 咁啊，即係台山人好多嘅，我哋雞場特別多台山人做嘅添，咁然後咧佢哋就將啲雞放落嗰啲即係啲瓦罂嗰度啊， 係， 咁然後咧就俾鹽醃住咧，咁然後仲放喺荔枝樹。即係啲樹頭嘅旁邊掘個窿咧，係成個瓦罂係放埋落去嘅，喺泥土入邊嘅放喺。我好記得佢咁樣整，咁樣整鹽雞嘅，佢哋台山人 係 啊。 但係咧，我就知咧，就係嗰一帶咧就都出名㗎啦，做鹹雞， 做鹽雞 嚇。同埋佢嗰個味道，我有時中係都幾唔同㗎。 嗯， 即係你即係好似而家我哋食就走地雞咁樣， 嗯， 你嘅纖維啊，你個口感唔同啊嘛，你話。咁但係佢嗰陣時嚟講咧，即係你會覺得係好入味啊， 嗯， 好入味，同埋嗰個皮係好薄噶，冇乜油、 哦。以前因為以前啲雞走地雞，咁、 啊、 走地雞咧，咁佢其實好多時咧，佢即係當然你有啲即係某啲即係一啲適當嘅飼料喂入佢啦。咁但係 so often 咧，其實放佢喺呢個荔枝園度任佢食咧，佢就喺啲即係喺啲泥土度去揾蟲啊。佢哋真係食蟲嘅，佢哋係。 係啊係啊。 嚇、啊！佢哋周圍即係啄嘢揾嘢食嘅，佢哋喺個地下度，係啄地啊咁啊，周圍揾嘢食。咁所以咧，佢食咗好多啲好天然嘅嘢。咁天然嘅嘢入邊咧，亦都好多咧係純 protein 嘅蛋白質嘅嘢。咁亦都即係佢哋有走動啦。咁所以佢咪特別多，即係佢冇乜脂肪，啲皮咪薄好多。所以以前啲雞皮係唔怕食嘅，因為肥極有限啊嘛。 係啊。 咁而家啲雞梗係養嘅雞咧，根本你唔可以食佢啲皮，因為太肥啦。 其實那個意思同你喺法國食嗰啲雞咧，都係一樣咁靚嘅。 係。 係咪先？因為佢係食天然嘅嘢，佢、 嗯、 有地方俾佢足夠去活動。 Free range 啊嘛， 係咪先？ 係。 所以佢生長上嚟，即係你食上去係完全個味道唔同。 冇啦，即係嗰種，即係尤其我哋嗱講深句咧，講起雞咧，雞唔係我哋平時無端白事食嘅嘢嚟嘅，雞係即係過時過節先食嘅。 喂，雞係好重要㗎。係 啊，或者係拜神啦，拜神一定要雞 嘅祭祀咧，你唔能夠冇咗雞，你就算外國啊，所以火雞係好重要嘅。 火雞佢嗱佢咁樣，首先火雞咧就係北美洲開始啦，北美洲嘅原產嚟㗎嘛。咁佢哋係因為 Thanksgiving 咧，咁咧就食火雞啦。咁而咧跟住落嚟咧， 就是、Thanksgiving 之外咧，咁佢係會聖誕節又食啦。咁咧，所以喺呢啲節日佢食啦。但係咧，法國人咧，又法國人咧，佢食火雞係近呢廿年嘅事咧，係學美係二三十年咧學美國人嘅。佢哋之前係點咧？法國人咧，因為我前幾年咧就喺咁我過去都好多時咧，我係會咁嘅。我過年過節嘅 pattern 咧，喺以前咧，我係會聖誕節喺倫敦過，然後新年咧就去法國南部咧，即係最初係喺巴黎啦，我啲朋友喺巴黎啦，後屘佢哋。一細路大咧，咁佢哋搬有啲搬咗去中部啦，近利翁啦，有啲去南部去咗普羅旺斯住啦。咁啊，佢哋就嗰年其實講緊都係其實七八年前啦，八年前啦。即係其實咁我隔一年就去嘅都。咁啊，佢哋就係食只哇，係咪火雞啊？好大隻。佢話唔係啊，而家我哋即係開始唔食火雞啦。以前就跟美國人食咗火雞，但係覺得火雞即係唔夠。 咁嗰只咩雞啊？ 唔夠 tender 扇雞。 啊 ，capon 佢哋叫做 capon， 系 咁咧系扇雞啊，咁咧佢個 French name 即係佢 capon， 咁咧就我唔知點解啦，其實 係 咁咧佢話就係本來應該係雞公嚟嘅，咁咧所以咧幫佢鋸，咁鋸咗咧就變咗係一隻大嘅雞，但係啲雞肉咧就嫩好多啦，就唔似雞公，咁我即刻知道佢講扇雞咯， 係 咁我真係好嘢咯，即係原來即係法國人真係有文化，同我哋似咯，我哋即係我哋做扇雞噶嘛，我哋食大扇雞噶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啦、 啊， 即係大扇雞咧大得嚟， 但 係 好大隻佢應該係咪啊？ 哦，大隻㗎，即係講緊係講緊成即係起碼四公斤嘅嗰只雞都係。咁我最近其實我有朋友食咗兩次喺唔同嘅朋友屋企食過兩次扇雞。咁咧就一次咧係兩隻，每隻四斤幾。咁另外一次咧就係、是、喺一個朋友屋企，佢話喺屯門個街市買到扇雞。咁啊嗰次咧佢整兩隻，即係做兩食啊，一個扇雞。一半咧就要嚟做即係用即係去白切雞咁食。係啦。咁另外一隻咧就係、是、用上海嗰啲啲酒撈粗去浸啊。咁咧即係酒，即係一隻就係醉雞。一隻咧就係呢個八斬雞咁 樣，這個又同真係食 火 雞又唔同嘅。 我好耐冇食咁好食嘅雞喺香港，係啊， 因為火雞如果靚嘅火雞都好食㗎，我覺得 係。但係我都冇乜機會食過靚嘅火雞，即係唔論喺酒店啊，即係屋企人整啦，即係喺外國嘅時候屋企人整，即係我哋自己，即係我哋喺多倫多屋企人整嘅，全部我哋唐人啦，即係都還好食啲啦，用唐人嘅方法，可能係即係嫩啲啦。咁我英國嘅姐夫屋企，即係佢英國人啦，咁咧就佢哋都好有心機整噶，但係始終即係我都係即係我食唔到嘅。 佢係咁講嘅， 我嫌佢 鞋 嘅 因為佢咧就你要配合翻佢嗰種係節日嘅氣氛啊，即係個環境唔同，即係唔同嘅嘢。因為 佢成件事咧，佢有好多 stuffing 啊， 係啊， 即係只雞，即係佢擺好多 stuffing 落去整啊咁咧。咁咧，但係 so often 咧，我話你可唔可以今年唔好整火雞？同我姐夫講，你整翻，不如你就做你個 roast chicken 啦。因為佢個 roast chicken 都係即係同整火雞一樣，但係因為雞係始終嫩好多咧，咁啊出嚟嗰個味道啊，同埋質感啊、肉質啊各方面咧，咁好食好多。即係我哋每次咧，又一細只啲啦嚇。即係佢整親佢屋企嘅傳統嘅 roast chicken 咧，我哋食光食淨嘅全部嚇咁樣。但係咧，火雞咧就係、是、第一佢大隻啦，咁二來咧就係、是、一去到火雞嘅時候咧，我話啊，你不如俾只髀我啦，你唔好俾胸，你唔好俾火雞胸我啦，我頂唔順啊。咁其實火雞髀都係粗噶啦，咁但係反而咧，我會食多啲即係其他啲配菜嘅 stuffing 啊啲咁嘅嘢咯。 係啊係，唔係其實食火雞咧，其實係食嗰種氣氛 係。 嗰種氣氛 嘅、啊，周圍即係其實你成日嘅聖誕節啦，有聖誕樹啊、禮物啊，呢各方面嘅圍柱啊，咁樣即係大家飲好多唔同嘅酒啦，又咁，所以係好開心嘅事嚟嘅。 係啊，同埋佢嗰啲係stuffing 啊，同埋其他嘅嘢咧，即係你要全部溝埋先成為嗰樣嘢。 係嗱，呢樣嘢咧講起即係節日呢個味道咧，嗱，唔好話淨係味道啦。我哋真係失色嘅，我哋個過年啊，連我哋個過年都越嚟越即係冇料到啊！大家都 冇咗好耐咯， 冇人去拜年啦，冇人去拜年啦，成日過年一係就旅行啦，冇得旅行啊，成日閂埋對門唔出嚟啦，即係同人哋即係喺外國佢聖誕節真係嗱，即係我覺得佢未停過嘅聖誕節，即係嗰種氣氛同埋即係過聖誕節嗰個重要性， 最重要 係啊 時間嚟嘅喎， 即係唔理佢點啦，即係新年對我嚟講都重要㗎，其實中國人。 但唔知點解我哋係會咁樣流失咯。即係我聽講日本啦，嗱，你本新書都講日本人嘅過年啦，即係佢哋個元旦，而家佢過元旦，以前佢哋過春節啦，都係過呢個農曆年啦。咁而家日本咧，即係好多好耐啦，有冇超過100年啊？即係佢哋改，即係唔跟農曆年，就跟咗西方嘅元旦咁啦。咁咧就係佢哋嗰啲。做嘅嘢啲模式咧，又跟翻即系以前过农历年嗰种模式啦，又去庙啊，又剩啊，咁同埋都好讲究食嘢嘅。咁日本人食嘅嘢边方面最神奇咧？其实过年 佢系好讲究，通常佢哋过年系唔出去嘅， 系 佢哋系要佢哋系 屋企一家人 喺度， 系 即系佢哋食嗰啲预节料理啦，即系差唔多全部食预节料理，所以预节料理就即系。嗰啲箱啊，一層咁樣， 係 淋上去啲食物擺喺裏邊，咁啊裏邊講緊咧係有成20-30種嘢噶， 係 咁啊食 即係一層一層咁食落去啦。 佢係啊，佢係通常佢哋多數喺屋企食嘅，佢反而唔係咁中意喺出邊食嘅。 嗯嗯， 佢多數啲預早係做好曬啊，或者訂翻嚟啊點樣，佢就係由朝到晚食嘅。 嗯， 因為我試過幾次喺 日本人屋企過， 即係喺日本朋友屋企過，佢請我去，哇！真係由朝到晚啊，主要係飲酒啊， 係 飲，佢全部嘢係冷食嚟噶， 嗯， 係我諗唯一係熱嘅就嗰碗面豉湯， 面豉湯哦， 你話，但係咧就佢嘅嘢都好豐富嘅，係、每一層嘅意思唔同喎， 嗯嗯， 佢一層一層食上去，佢通常咧就係、是、五層，即係。3-5層，咁但五層就好隆重噶、嗯。3-4層咧就係比較普遍嘅。 係， 咁佢係第一層，即、就、係、是、好似食餐咁樣，即、就、係、是、前菜咁樣嚟噶。 嗯嗯嗯嗯。 咁然後咧就係第三、第四層咧就係比較係隆重啲嘅嘢。 係。 咁佢就可以咧就即係食 隆重嘅意思係點啊？即係去到咩叫隆重啊？用？ 会食嗰啲食龙虾啊，食嗰咩，即系嗰啲鲍 鱼啊，靓嘅鱼生或者寿司啊， 系啊，即系嗰啲就 贵贵嘢啦吓。 佢其实系将即系每一种嘅唔同嘅烹饪嘅嘢啦，譬如系烧嘅嘢啊、煮嘅嘢啊、腌嘅嘢啊，即系佢分开嘅、 嗯， 一层一层咁样上去嘅、 嗯， 好精致嘅，通常摆到。 嗯，吓，嗰啲都系自己做定系出边买翻嚟咧？咁样， 佢多数咧。就中意自己做嘅，因為你自己做咧，做到幾豐富都得。但係咧就係、是、你方便咁加人買咧，即係佢哋好多就預訂啊。 嗯，係即係都去啲好嘅、好嘅有信用嘅餐廳去訂。即係我諗，即係我都聽講咧，即係呢啲餐廳咧係對過時過節啊嗰啲，即係佢哋準備嗰啲便當咧係用咗好多心機、好多心機嘅。 佢同係一個好大嘅市場添。 係。 好大嘅市場係大到你唔信嘅、嗯，即係佢大到譬如話係、 嗯。我哋嚟只歌先嚇，要咩唔夠時間，就翻嚟先再講講日本過年啦。咁嚟只歌先，係 Roy Clark 嘅 When I Was Young。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the taste of life was sweet.As rain upon my tongue, I teased at life as if it were a foolish game. The way the evening breeze may tease a candle flame. The thousand dreams I dreamed, the splendid things I planned, I always built to last on wind and shifting sand. I live by night and shun the naked light of day.And only now I see how the years ran away.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so many happy songs were waiting to be sung. So many wild pleasures lay in store for me. And so much pain my dazzled eyes refused to see. I ran so fast the time.And youth at last ran by. I never stopped to think what life was all about. And every conversation I can now recall concerned itself with me and nothing else at all. day the moon was blue, and every crazy day brought something new to do. I used my magic age as if it were a wand, and never saw the waste and the emptiness beyond. The game of love I played with arrogance and pride, and every flame I lit too quickly, quickly died. The friends I made all seem somehow to drift away, and only I am left on stage to end the play. There are so many song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有十一宗接种新冠疫苗后送院的个案，其中七个人已经出院，一个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两人未经诊断自行离开医院，余下一人留院。留院个案涉及一名54岁男子，在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后出现头晕和高血糖水平，情况严重。政府至今已经为市民接种约225万剂新冠疫苗，当中约130多万人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约94万多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政府向4间幼稚园和1间小学的一年级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有关幼稚园和年级因为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当局要求指定期间身处相关处所的人接受检测。另外，当局提醒所有外佣需要在星期日或之前接受第二次强制检测。警方就支联会计划星期日举行的游行和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发出反对通知书。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两个活动是未经批准的集结，任何人不应该参加或宣传有关集结，否则是违法，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挑战限聚令、公安条例和港区国安法，强调警方会严肃处理。至于参与六四集会是否违反国安法，李家超说不会讨论某些行为会不会违反法律，但根据国安法，任何人如果组织、策划或者实施非法手段，破坏或推翻中国宪法下的基本制度，就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罪。支联会表示，将会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期望委员会尽快安排上诉聆讯，俾市民可以在合法和安全的情况下悼念六四。身兼国务院副总理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视像对话，是去年八月以来中美经贸领域牵头人的首次通话，亦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经贸高层首次沟通。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坦诚务实和建设性交流。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说，在坦诚交流期间，戴奇提出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指导原则，以及他对美中贸易关系的持续审视，同时亦有表达关注的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25点，上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04点，上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9.76，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8，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85美元，卖出1892.3美元。

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香港现在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患有慢性疾病人士是否可以接种疫苗，就要考虑到疾病状况、接种的最佳时间和过敏史。 今个星期开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由医院管理局、卫生署、香港电台携手，精拎一点疫苗专线，会请嚟专科医生讲解各类病人接种疫苗须知，认识疫苗是与非。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11:30嘅新闻之后，翻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头先同阿司徒伟用就讲起日本人过年啦。日本人过年即系佢食嘅嘢咧，好独特啦。先你话有啲系三层，有啲系有啲五层嘅咁啊嘛。 五层佢咁样嘅好得意嘅，佢五层咧就叫做系最隆重嘅，但系第五层咧系冇嘢嘅里边。 点解？ 佢嘅意思咧就系话嗰层咧系载满你嘅幸福啊。 哦、OK， 即是吃四层嘢啫，其实系 四层， 嗯 吓、啊，所以后面有啲直头干脆做四层或者三层， 系， 但系咧就如果你喺屋企做就冇分嘅，因为点解咧？你喺不断 refill 嗰啲嘢，因为你日日食好多，食几日噶， 系， 我试过一年三日啊， 系。 由朝到晚就系食噶。 头先你讲咧，其实日本人即系佢过年食呢啲嘢嘅预。一个预节咩话？ 预节料理， 预节料理 ，OK 吓。咁咧就系、是、即系佢系不断咁整好多唔同嘅嘢嚟食。 系啊，咩都有噶，咩都。但系咧就即系佢系有分噶，分得即系即系佢每一样食物咧，佢都有佢嘅含义喺度噶。其实有少少似我哋中国都系噶，明嘛？即系有即系一定有啲意图嘅嘢嘅意思喺度。 系系 啊，咁但系啲嘢咧就。好似好简单，但系佢整得都唔简单嘅、嗯，即系有时就咁几粒黑豆啊，一个蛋卷啊，但系佢都好多功夫嚟做嗰样嘢噶， 系 吓，咁同埋咧就好多嗰啲系海鲜啊嗰啲嘢嘅时候咧，都几嘥时间去准备嘅， 嗯 吓， 即系其实即系佢哋对过年呢样嘢，但系佢我谂佢对布置佢哋都好讲究啦。因為我曾經在過年的時候去日本咧，見到佢哋門口啊啲嘢周圍都即係擺得好靚嘅，係咁咧就食嘢咧，我就冇即係我冇試過喺日本人屋企食過嘢，所以就講唔可以講咯。咁但係佢哋，我相信如果咁嘅話，佢哋之前準備功夫都好多嘅咯，咁樣係 誒好多噶， 係零食咧，即係好似我哋有餅啊，有嘢啦嚇，煎堆啊啲咁嘅嘢啦。咁佢哋有冇福餅啊、大福餅啊之類啲咁啊？即係嗰類嘅餅咧，佢過年嘅 佢哋係有啲係類似我家時即係嗰啲魚果子啊。 如果子 即系嗰类嗰、啊、类咁样嘅嘢咯， 其实都系佢即系佢嗱，佢哋嘅如果子嘅整法咧，佢就俾啲面粉沟糖啊，咁整成咧即系个面皮个饼皮啦，咁然后跟住咧就变放唔同。 佢系好多嘢噶，即系其实夏布朗都系甜品嚟嘅， 系啦，好甜， 大多数系甜品嚟噶啦， 好多时系红系红豆。是紅豆蓉的東西來的， 是 不是它的甜呢？其實我覺得呢，日本人呢放很多糖精的，其實就算他們如果自己都好啦，即是很講究的啦，但他們都是放糖精，所以以前最初去的時候呢，即是不吃東西嘛，最初去日本哇很喜歡吃，咁尤其呢你行上一條即是行上這個清水寺咁啦，一路沿途啲鋪頭咧俾你試食噶嘛，咁好開心嘅嘢。香港以前唔係咁噶嘛，中國唔係咁噶嘛，你係日本先哇，真係好好啊！即係隨便你試食嘅咁，行完嗰條路食飽咗噶啦，已經。但係一落嚟嘅時候就慘啦，咁咧全部個嘴係苦啦，已經係。因為你食多咗咧，然後佢哋係唔係用糖，用糖精嘅佢哋係嚇。咁但係嗰時覺得好好食咯，又即係糯米啲煙韌韌啊，又 紅豆啊，啲全部自己中意。 你所以咧，佢食嗰啲係乳果子嘅時候咧，係好重視嗰杯綠茶， 哦， 嗰杯抹茶 解甜。 係啊，即係佢一定係要襯抹茶嘅。 嗯嗯嗯。 啊，咁啊，佢係如果預節料理嚟講，佢係個主要就係飲酒。 嗯嗯。 所以佢大多數嘅嘢咧，都係可以要嚟係伴個酒嘅。 嗯。即系啲食物就嗰啲，即系啲海鲜又好咩都好，系为咗即系伴酒嘅。 系啊， 例如咧，边啲系即系伴酒嘅咧？会 其实你所食嗰啲嘢咧，好多时咧，你都喺嗰啲居酒屋食到噶啦，即系嗰类咁嘅嘢。佢有烧烤嘅嘢，亦都有系煮嘅嘢，佢系有分噶。 嗯、 但系每一样嘢都几精致嘅，其实整得。 嗯嗯嗯。 吓、啊，咁佢譬如煮嘢好多時，佢嗰、那個湯咧個常湯，佢都好講究，即係去熬個湯嘅。 即係整個湯好講究，然後再用嗰個湯去煮嘢。 係啊係啊，佢、啊嗯、其實含量，如果要講究就嚟講，佢都可以好講究嘅。咁、 嗯 啊、你當然咧有啲就好普通，只有嗰個意思。 嗯， 咁你亦都 例如咧普通嘅嘢，即係邊啲嘢你又？ 咁你食幾粒豆啊？咁就普通啦，你啊，係咪先？但係如果佢嘅豆佢係特別醃製過嘅，咁就可能唔普通啦，係咪？佢可能好長時間嚟嘅醃嗰個豆， 嗯 啊，咁佢真正講究嗰啲，佢其實係好早已經係準備好嘅， 嗯 啊，因為佢醃製要時間噶嘛， 係 嚇，咁、啊、你嗰個味道咧就幾唔同啦。所以你呢个点解佢嗰个你出去买咧个价钱相差系好远嘅？ 嗯， 即系你 即系如果买，即系如果你即系个预节料理咧，如果出去买嘅话咧，就加上即系当然，如果你即系你买啲系即系你个目标咧系啲比较出名啊，比较即系有信心保证嘅酒店啊或者餐厅咧，咁当然更加唔会即系一定唔会平咯，系 系。可以講下幾貴下添，即係你可能幾千蚊一份，即係港紙。 即係幾千蚊港紙一份。 係一份。 哦。幾千蚊港紙一份。 係啊，要㗎，因為你如果你買普通一份，就算去一個係超市咧，佢超市有得賣喎。 嗯嗯嗯。 同埋咧，佢而家變咗係一個好重要嘅生意啊。 哦，即係預節料理係一個好重要嘅生意嚟嘅。 係啊，譬如係有啲佢可以賣到兩三萬 yen 一份嘅喎，喺超市喎，即係嗰啲咁嘅方便便利店啊， 嗯， 便利店，你諗下一份預節料理，佢如果佢賣到兩三萬 yen， 換言之就係話佢等於一日賣咗成兩百幾個飯團啊。 哦， 咁又嗰度 嗱，你已經係即係便利店啦。 係， 如果你去帝國飯店訂嗰啲。 佢 Nandamin 啊，咁定唔好犀利咯？嗰啲 嗱，我知道咧，从几年前咧，佢哋推出过一个预设料理咧，系围喺港纸，唔知系十几廿万嗰种啊！ 哇， 系啊， 即系食金，又系啲咩金箔包嘅嘢？ 佢点解咁贵咧？ 系 就系佢个盒贵 哦， 嗰个盒啊，佢里边嘅食物当然已经系顶级嘅食物俾你啦， 系。 但系佢载住嗰个盒，咁又古董嚟 噶。咩盒啊？互动盒。 佢预设嚟咧，系一个个嗰啲箱，叫做重箱啊。 系， 即系四方一个四方盒。 系 一盒一箱 一 箱， 一推啲柜桶拉出嚟。 唔系，佢叠上去啊。 哦，叠即系食完一份，咁另外一份又再拎出。 即系好似有时你喺日本食鳗鱼饭咁样，系咪几盒咁样？ 系 装住鳗鱼饭啊，即系咁样两三盒咁样。小小个咁样，即系佢系大嗰啲咁解咯。同埋佢个盒系好靓噶，咁、佢如果贵嗰啲咧，就系佢嗰个七盒咧，可能系一个艺术家嚟做嘅，咁佢咪贵咯？佢可以卖到好贵噶，几廿万一个入。 即系嗰个盒系留翻嚟传世嘅，佢喺边度？ 系啊，今日系古董嚟嘅。即系佢系一名家，佢雕出嚟啊，或者系佢画出嚟啊，咁样咯。 嗯， 吓，所以佢系属于纪念性啦。我嗰次嗰次系因为有间最出名嘅百货公司，佢系唔知百几周年纪念啊，点样？佢特别 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嘢推出嚟，就限量唔知幾多份嘅啫。 嗯， 就咁樣。 犀利！你印象最深刻食過嘅嘢係咩嘢咧？ 啊，你講係邊度？ 喺日本，即係預設料理。邊啲 item 你印象最深刻嘅係？ 其實佢冇咩係深刻，佢深刻就係你成個過程，成個過程嘅，因為你喺間屋嗰度食你幾日幾夜，咁其實真係你都好攰嘅，你知啦。 你記唔到，反而你記得個氣氛， 氣氛 飲酒啊，傾偈啊， 氣氛係最緊要，係啦， 係。咁佢著曬和服噶啦，嗰個時候就會 係啊，著和服嘅， 嗯嗯 嚇。咁但係咧，你喺屋企有啲。都唔係話咁隆重咧，佢出去就隆重啫，係咪？但係我都試過喺屋企，佢嗰啲大家庭嚟嘅，佢係都幾隆重嘅嚟，有準備嗰啲嘢。譬如節日咧，我都試過咧，我印象之中有一次係唔知咩節日啦，就喺嗰條河嗰度咧。是睇煙花，咁我個朋友咧就即係佢係一個叫家族啦，即係住一個大屋，咁咧就好多人噶， 係， 咁咧就準備好多食物咧，就係喺嗰條河嗰度食噶，即係野餐咁樣。 哇，好凍咯，過年嘅時候。 唔凍喎，唔凍喎，但係咧佢係好精緻嘅，即係嗰啲壽司。即係直頭係好靚嘅，咁你尤其是咧就即係你知關東同關西嘅壽司唔同㗎嘛？ 係啦，係啦，係啦。 關西咧其實咧就係佢話佢係先係正宗啦。係，我哋其實香港人普通食慣啲就係關東壽司，即係鴨壽司 附近啦，係啦， 鴨壽司。關西嗰啲就鴨嘅，即係將啲壽司。压到硬骨骨一嚿， 俾手压嘅，定系有个竹 盒 嘅 木一个工具啊，木嘅，就喺一个箱咁度咧，就压到即系实晒咁样嘅。 嗯嗯嗯。 咁当然咧，佢嗰啲海鲜咧就已经系同关东嗰啲唔同，就唔系嗰啲唔系嗰种新鲜嗰种咁嘅海鲜。 腌过嘅，腌过嘅， 而系腌过嘅。 嗯嗯。 但系嗰个系另一种味道嚟噶。 嗯。 咁佢认为嗰个系。講究，即係事實上喺歷史嚟講，佢係仲耐啲嘅。 當然係啦，即係你東京即係呢個東京個歷史係短好多。 佢係點解咧？你知以前所有嗰啲皇室係喺關西嗰邊。 係啦，喺曬京都噶嘛。 喺曬京都啊， 嗰啲大嘅，即係以前大嗰啲船運啊，各方面都喺曬大。 同 啲 大商家啊咩，係咪喺曬關西嗰邊嘅？所以佢哋咧就係講究好多噶，即係對食啊。 嗯， 咁你嚟做嗰啲食物咧，就即系好似上嗰次我喺个河边去食，即系佢哋系不断送过嚟噶。咁咧就每一次嗰啲，即系每一箱拎过嚟出嚟嘅嘢都唔同噶。 嗯， 系即系系好特别噶。 嗯， 啊，咁嗰次我就比较深刻啲印象啦。 因为佢哋咁样过年过节法， 佢有咁样咯吓。 嗯，哇，点解我哋会留？即系我哋会。调翻转头，日本咧，佢一路都 keep 得咁好咧，点解我哋咧过年嘅连出队都唔出？而家是但就 order 个盘菜就算啦。 你好难讲噶噃，你就系睇一样嘢好简单嘅啫嘛。 嗯， 你而家系最好嘅唐朝嘅文化嗰啲嘢，系喺日本嘅。 唐宋咯，都系啦， 吓。系啊，你喺京都咁，你已经见到，即系你去京都行一 转。佢哋话奈良咧就更加唐朝嘅， 奈良更加耐添， 系啦，更加耐啦。咁咧佢话就京都咧就系唐末宋初噶啦，即系去到宋朝嘅好啲系。 其实佢哋都保存得好，你其实去嗰度你差唔多，其实即系个唐朝经历嘅嘢。 冇啊，我其实咁中意去奈良同埋京都咧，都系某个程度咧一种情怀咧，就系。禮失頭朱野，當我哋自己冇咗嘅時候咧，轉移咧去啲地方咧，係佢哋學我哋，但係反而幫佢保留得仲更加精緻咯，係嚇。 嗰個其實係講個感覺咯， 嗯， 即係嗰種感覺咧係第二度係揾唔到噶啦， 嗯嗯嗯， 係咪先？ 嗯， 即係佢個氣氛都係嘅，你嗰邊著和服嘅人都比較多啲嘅， 係 係咪？同埋佢哋。就算行路啊，都有少少唔同嘅，嗰個姿勢啊，佢個説話都唔同喎，講嘢。 例如咧， 佢係其實係另外一種嘅語調嚟噶。你喺京都聽嗰啲人嗰個通咧係， 但係佢哋個個都講係一，即係關聲人一出聲咧，佢哋就同 你就算講多謝咁，係唔同噶。你知京都關聲嗰邊講我見你，唔係講阿里亞多噶， 係 即係完全係唔同嘅嘢嚟噶。所以你覺得好得意嘅，即係佢好似佢其實翻去一種好古代嗰種咁嘅感覺俾你嘅。 好啊，啊，我哋講日本咧，即係呢個。節日的味道去到由中，即由我哋即係廣東啦，其實主要我哋廣東一路講到去到日本咧，咁啊時間差唔多啦。而家去到咧就快，仲有五分鐘咧就係12點嘅新聞報導啦。咁我哋聽日咧星期五嘅廣東廣西咧就係由梁景國、黃仲遠、周子欣咧同大家分享低俗有序啊。聽日嘅標題咧就係低俗有序。咁12點新聞之後咧，咁我哋有基哥。基哥與他的好歌，咁大家唔好離開。咁今晚咧，我哋就好多謝 William 啊，司徒偉容咧，同我哋一齊喺度分享咗呢個咧係節日的味道。咁啊，當然啦，即係我哋最初原意咧就係懷舊嘅，有少少懷舊啦。但係咧就最終咧就我哋翻去咧，其實一路落嚟咧，咁個 flow 又好好啊。因為其實香港人都好即係好仰慕日本嘅文化啦。咁去到嗰一 part 咧，我哋講到日本人過年食嘅嘢咧。咁我覺得呢方面係其實好正咯，同你分享到呢件事。 其實到過年都有佢特別嘅地方嘅， 係 咪先？ 當然係啦。 你就算係歐美嗰邊啊，都有佢嗰、那個。 下次當你另外啲新書出嚟嘅時候，另外啲味道，我哋再出嚟分享啦。 唔係有新書出都得嘅。 OK， 好。咁我哋係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差唔多時間啦。最後呢只歌咧係 Carol King 嘅，咁咧就係、是隻歌名就係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咁呢個咧雖然唔係話感情啦，但係咧同我哋即係我哋過去嘅節日啊、情懷各方面咧，其實我哋明天咧，我哋會唔會再繼續有我哋呢啲傳統咧？咁咯，嚇。OK， 拜拜， 拜拜。 It's the most